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工人和职业同盟云集会26号在黄海钢铁联合企业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黄海钢铁联合企业工人群众、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参加。会上报告人和讲话人强调，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从很早以前开始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一起走先进长征之路，以天才般的睿智、出众的领导能力和高尚的人民性风貌博得全体军民的信赖和尊敬。他英明的领导党、国家和军队的工作，来揭开了彪炳祖国精神的胜利和变革的新时代。